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金顶宝帐会宾朋，高谈阔论乐融融，王室嫁女皆欢喜，引出王妃多雍容。 胡铁花跳起来说：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去娶那个公主啊？啊，你们简直就是卖友求荣嘛。 楚留香和姬冰燕对望了一眼，楚留香忽然站起来说：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去替你回绝算了。姬冰燕说： 这本是我们三个人的事，他既不肯替朋友设想，我们又有什么法子？明天被人家一起赶走算了。 楚留香说：不过我只是有些替他可惜呀。倾国倾城的美丽的公主啊，又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啊。哎呀，这样的妻子要是不要，那不后悔一辈子才怪呢。两个人一搭一荡，一唱一和，胡铁花不觉得听呆了，楚留香摇着头就往外走，嘴里还不住喃喃地说：可惜呀，可惜呀，哈哈哈哈，可怜那多情的公主。她听了这句话，不知道该多伤心呐。 胡铁花忽然大声说：慢走。 楚留香说： 为什么慢走啊？让他早点死心不好吗？ 胡铁花挺了挺胸说： 我考虑了很久，我已经决定为朋友牺牲了。谁让咱们有这么多年的交情呢？ 楚留香和姬冰燕挤了挤眼睛，却也大声地说： 不行不行，婚事乃终身大事，我们做朋友的怎能让你牺牲自己啊？ 不行不行，还是去回绝了，去回绝去回绝。 说着话又要往外走，胡铁花却已经拉住了他，陪笑着说： 除此之外，还有。 楚留香故意装着不懂：还有？ 还有什么？这个我想娶个公主虽然麻烦，但是总比在沙漠里兜圈子那个麻烦要少，不是吗？何况我实在呀、那实在是不忍让人家伤心呐。 他说的一本正经，别人已经把肚子都笑破了。 姬冰燕笑着说：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毛病，敬酒是不吃的，偏偏总要吃罚酒。只听一个人在帐外笑着接着说：什么敬酒罚酒？在下只是在等着吃喜酒的。 夜虽已深，但每个帐篷里却还是亮着灯火。石驼仍和他的骆驼在一起，他细心地照顾着他们，似乎他只有在照料别人的时候才能忘记自己心里的痛苦。而世上又有谁愿意接受这丑陋古怪又残废的人的照料呢？他只有将这双温情的手夹在牲畜上了。现在骆驼们都已经入睡了，但是他却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满天的星斗之下坐着个如此狼狈孤独又是如此寂寞的人，这景象是何等的凄凉。但其实他此刻并非完全的孤独，就在不远处竟有一个人在出神地瞧着他，而且已经注意了很久了。石驼自然没有察觉，但是楚留香却瞧见了。他刚走出了帐篷，就发觉王冲在凝住着石驼。王冲实在是个神秘的人物，他为什么会对一个残废的牧人如此的留意呢？楚留香皱了皱眉头，想走过去，王冲却也发现了他，立刻走开了。楚留香还是想追过去问个究竟，他刚追出了数步，只听银铃般的一阵娇笑，一个黄莺般的雨声带着笑说：你不是早就想睡觉了吗？怎么又变成了夜游神了？楚留香不用回头就知道，这就是琵琶公主。她勉强笑了笑说：这里的夜游神只怕不止在下一个吧。琵琶公主痴痴地笑着说：别人我不管，你半夜三更不睡觉，是不是又想偷看人家洗澡啊？楚留香干咳了一声说：我本来也许真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夜游神实在是太多了，我还是去睡吧。他说着话始终没有回头，一面说一面走，却听琵琶公主叹道：嗨，你回来。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只得停住了脚，缓缓地回过了头。星光之下，只见公主的眼波明亮的有如银河，那美丽的脸上带着娇嗔，她嘟着的嘴瞪着楚留香说：我问你，你干什么不理我？楚留香的嘴里好像有些发苦，他苦笑着说：啊，在下怎么会不理公主啊？只不过既然没什么事，在下还是想去睡了。琵琶公主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谁说我没事找你？公主的纱衣在星光之下白得像已经透明了，她的面容、她的手、她的头在星光之下也像是白得透明了，就连这无情的风到了这儿都变得分外的温柔，温柔地吹动着公主的衣角，她整个人都像是变成了水晶塑成的仙子。楚留香的心忽然就狂跳起来了，他虽然在拼命地遏制着自己，但还是无法不联想到在黄昏时夕阳下水池中还有那如一朵盛开的芙蓉般美丽的童体，那一串串流过他晶莹胸膛的晶莹的水珠。楚留香觉得自己简直是在犯罪，他只有拼命的咳嗽，特别大声地说：公主，公主，你有什么事找在下？琵琶公主咬着嘴唇，忽然展颜一笑。满天的星光在这一刹那都像是更加灿烂和辉煌了， 琵琶公主嫣然笑道：“我只是想问你，为什么别人都叫你老臭虫？星光如此温柔，夜风如此温柔，公主的眼波更加是温柔如水。而楚留香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呆子。但就在片刻之前，这多情的美丽的公主已和她最好的朋友定下了心事，而现在为什么偏偏来找自己？”楚留香只有拼命地揉鼻子，她实在是没话可说，可是琵琶公主的眼波却是不肯放过她。楚留香只有垂下了头，却又偏偏瞧见了那被微风吹起的衣角之下，那一双赤裸着的鲜白的玲珑的足踝。琵琶公主柔声说：“问你话呢，为什么不说？”楚留香无可奈何的一笑说：“这话本不该问我的，是吗？是谁叫了我这个名字，你就该问他，是吗？”琵琶公主歪头想了想，好像没有猜出他话中的深意。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大媒人吴青天已经匆匆走过来了。楚留香这才松了一口气，大声地笑着说：“吴兄啊，大功告成了吗？”吴青天笑着说：“在下已经回复过王爷，王爷实在是开心得很。他虽然知道三位旅途劳顿，却又实在开心，非和三位一定要聊聊。”楚留香说：“这也无妨，如此大喜之日，咱们反正也是睡不着啊。”他有意无意间就瞧了琵琶公主一眼，这个意思实在已经很明显了。谁知琵琶公主却还是不懂，竟向他撇了撇嘴，娇笑着说：“不管你说什么，这句话我是非问出来不可，你逃也逃不了的。”他轻盈地转过了身，飞也似的走了。楚留香却愣在那儿，他实在不懂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听吴青天笑着说：“那好，既然如此，王爷已在他的帐篷里备好了宵夜，就请三位过去吧。做媒的两条腿已经快跑断了，这杯酒少不得也是要喝的。”帐篷里明烛高照，琵琶公主正依在她爹的身旁替她倒着酒。她瞧见楚留香、姬冰燕和胡铁花进来，抿嘴一笑。胡铁花的脸红了，她实在想不到这个准新娘子居然还敢在人前露面，更想不到她这位未来的妻子居然比她还要大方十倍。秋瓷王已经大笑了：“ 你们来啦，好好，菜是热的，快坐下来喝一杯。” 吴青天笑道：“ 且慢坐下来，未来的女婿总该先拜见岳父才是啊。” 琵琶公主居然也娇笑着说：“ 是啊，快跪下磕头啊。” 胡铁花简直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个公主也会跟自己开玩笑。他本来自命脸皮比城墙还要厚，可是现在他的脸也红得就像是一块红布。 处留香和机兵宴使了个眼色，在后面轻轻一推，胡铁花扑腾一声就跪下去了，脸已经红到脖子上了。 秋思王大笑着说：好啊，好。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好字，自怀中取出一块大如鸽卵碧光流动的宝石，就向胡铁花送过去了，又笑着说： 啊啊，天方之石，配之吉祥，收下。 灯光之下，只见这宝石的光芒流转不息，胡铁花他就是不识分识货，也看得出这个宝石那是价值连城之物啊。他红着脸讷讷地说： 这个如此好赐，这个怎敢拜领啊。 楚留香微笑地说：老泰山所赐的见面之礼，若不拜领那就是不敬啊，还是收下吧。楚留香可是识货的，一眼便看出这个宝石它竟是中土那极为罕见的猫儿眼，价值之珍贵绝不在那极乐之星之下。秋思王随随便便就将如此珍贵之物送给别人，为何偏偏又对那极乐之星的下落看得那样的严重呢？楚留香的脸上虽然带着微笑，这心里可添了几分疑虑。突见一个明眸善来、巧笑嫣然的少女从后面盈盈走出来，拜倒在地，黄莺儿般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话。那是秋词一语，别人是听不懂的。只听秋词王捋着胡须笑着说： 好啊，王妃的病体已经有了起色，就让她出来坐坐也好啊。 吴氏双侠中的二侠白云剑客吴白云笑着说： 莫非王妃也想出来瞧瞧女婿吗？ 秋思王笑着说： 正是如此啊，他缠绵病榻已经许久了，不想今日有了喜事，他竟能出来走动了。莫非这就是中土人士所谓的冲喜所致吗？ 笑声之中，已有几个锦衣少女扶着一个长裙曳地、云鬓微乱、仪态高贵、不可方物的丽人缓缓地就走出来了。她星眸微晕，面上还带着三分的病容，却更平添了几分娇艳。她的年纪虽然已经不小了，但是看起来却仍然是艳光照人，天姿国色。众人都不禁垂下了头，不敢平视。 只有楚留香，他认为上天既然造出了这样的角色，你要是不能欣赏，这不但辜负了上天的好意，而且简直就是在虐待自己嘛。琵琶公主已经巧笑着迎过去了，秋思王也站起来，一连声地说： 还不快扶王妃坐下，快快快快，外面的帘子为什么还不拉起来？ 这位风流自赏的秋思王对他的王妃却显然是爱之以及，就像是生怕他忽然又临风而去。 秋思王妃盈盈地坐下来，她虽然坐着不动，但眼波一瞬之间，那已经是风情万种，令人几乎都不能呼吸了。 琵琶公主。 这个时候竟然指着胡铁花笑着说， 就是他。 胡铁花只觉得全身的血轰就冲到了头上来了。 秋思 王妃嫣然说，好啊，很好。他伸出了白玉般的芊芊玉手一挥，后面的少女已经拖着个玉盘过来，玉盘上宝光灿烂，也不知道有多少宝。琵琶公主笑着说， 这是我母亲给你的，收下吧。 这次 胡铁花非但不敢推辞，他连客气话都说不出来了。 秋思王举杯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哎，高朋满座，家有喜事，人生的乐事，还有什么更甚于此呢？来来来，各位且与小王痛饮三百杯。 于是大家欣然举杯，果然是喜气满堂。其中只是苦了胡铁花了，眼见美酒当前，却像是个小媳妇似的，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常言道，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但是这位秋瓷王妃的眼睛有意无意之间却总是在打量着楚留香。他只浅浅地喝了两口酒，就盈盈站起，嫣然说， 但望各位尽欢，我体力不支，要先告退了。 楚留香目送着他走出去，竟然发起呆来了。 纪冰燕悄声说， 别的女人呢，你不妨可以打打主意，但这可是人家的王妃呀。千万不能糊涂。 楚留香笑了笑，像是想反驳，却又闭住了嘴。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秋瓷王秘宝遗失，极乐星惹出祸事，谈论间无名火起，慌乱中突现闪失。 楚留香目送着王妃走出去，他发起呆来了。纪冰燕悄声地说： 别的女人你都不妨可以打主意啊，这是人家的王妃，千万不能转糊涂心思。 楚留香笑了笑，像是想反驳，却又闭住了嘴。 只听吴青天忽然说：啊，那位杜大侠呢？ 秋瓷王叹道：他像是很觉无趣，小王虽然再三挽留，他还是连夜要走。最可恼的是，那司徒刘星也踪影不见，连人影都找不着了。 楚留香却忍不住问道：还有那位王兄呢？吴白云苦笑着说：这个人脾气有些古怪，我再三叫他来，他竟然就是不理我。 秋瓷王沉着脸说： 此人不来也罢，他知道小王求财若渴，毛遂自荐而来，却有些鬼鬼祟祟的。哼，小王对他不甚相信。 他清了清喉咙，展颜笑道： 但此刻在这里都是自己人了，小王有几句心腹之话，想趁着这团喜气说出来，说出之后更望各位替小王要守密呀。 楚留香和姬冰燕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心里说：果然花样来了，这个酒果然不是好喝的。 吴氏双侠此时一齐声说：王爷只管说，我兄弟绝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秋瓷王的目光立刻转到了楚留香三个人的身上。楚留香微笑着说： 驸马的好友怎么能背叛王爷呢？ 好好，正是正是，小王实在是太多虑了。 他忽然停住了笑声，沉声说： 但 各位必须体谅小王的处境啊，小王自从被叛臣所欺，过着被放逐一般的日子，遇事都不能不分外小心了。 楚留香和姬冰燕交换了一个眼色，暗道： 我们猜的果然不错， 这秋瓷王的国土果然已经被人夺去了，看来他结交武林人士竟是在找保镖。 只听秋瓷王慨然叹道： 小王虽然流浪在外，但心在故国，叛臣们自然也知道此典是以一心将小王除之而后快。一年以来，小王已屡次涉险，而且来行刺的并非我秋瓷国的武士，而是那些叛臣们自中原找来的刺客。 吴青天的神色有些紧张，他沉声说：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秋瓷王说： 中原侠宗，那小王字不熟悉，只知道有一个人叫什么神刀无敌，还有一个叫什么巴比哪吒。 吴青天松了一口气，傲然笑道： 王爷只管放心，莫说还有胡兄等三位高人，就凭我兄弟在这里，这些人也休想伤得了王爷的毫发。 秋瓷王说： 但是据小王所知，那批叛臣最近又自中原重金请来了四五个一流高手，据说其中有一人剑法之高，那简直就是天下无敌啊。 吴青天听到这儿紧张起来说： 王爷可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小王只知道其中有四个人在七天之前便已经来到这附近了，还有最厉害的那个人，那行踪却是诡秘的很。 这个消息王爷是从何处得来的？ 小王目前虽然流浪在外，众叛亲离，但是宫中还有几个忠臣之士在暗中为小王传递消息呀。 胡铁花忽然大声说： 哼，无论这些人有多厉害，只要他们敢来行刺，就休想活着回去。 他话没有说完，琵琶公主含笑瞪了他一眼，他的脸立刻又绯红了。 秋瓷王大笑：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有各位这样的豪杰在此，小王还怕什么呢？只不过小王有些怀疑，那姓王的说不定就是叛臣派来的刺客之一呀。 吴白云沉声说：不错，此人藏头露尾，行迹实在可疑。 楚留香微微一笑说：哼，若是真的刺客卧底，反而会做出光明磊落之态，以免引人的怀疑，面上有些不自然的，反而显得他心中无愧呀。 秋瓷王拍掌道： 哦，好，不错不错，阁下果然是目光如炬呀，小王倒险些错怪了好人，只不过嘛。 他的面色又沉重下来，叹了一口气： 除此之外，小王还另有一件心事。 吴青天说：王爷还有什么心事？ 各位可曾听到过极乐之星这个名字啊？ 楚留香等三个人心里一动，这件事情又是他们早已经猜到的。 吴青天却说：在下未曾听过。 那极乐之星乃是一粒价值连城的宝石，小王本是委托那彭氏五虎保送的。 吴白云动容说： 可是那五虎断门刀的传人吗？ 正是。 这兄弟五人倒当真可说是武林的一流高手啊，彭家镖局那更是信誉卓著啊，从未失手。 王爷若将东西交给他们，大可高枕无忧，又何必担心呢？ 秋瓷王 长叹道： 小王也知道他们十分可靠，是以才敢这天大的责任交给他们，想不到的是这兄弟五人此刻居于丧命，极乐之星自然也就落到了别人的手中了。 什么？ 这个消息当真吗？ 吴青天也吃惊了。 秋瓷王长叹道： 绝不会假呀，小王属下已经有人看见了他们的尸体了。 不是双侠对望了一眼，顿时沉默下来了。 能将彭家五虎杀死的人，他们可是万万惹不起的。 楚留香却微笑着说：王爷，王爷可是想要我等去将那极乐之星夺回来吗？ 小王，小王并非此意。 楚留香倒不禁愣了愣，沉吟说：那王爷的意思是？ 不瞒各位，将极乐之星劫走的人方才已经带信给小王了。 哦，楚留香动容说：那带信的人在哪里？ 据小王属下所报，那人轻功之高，犹如鬼魅，将一封信交来之后，立刻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若是如此，楚留香说，那信呢？ 信就在这里。这封信上 只是简简单单地写着几行字： 极乐之星已归我手，若想复得，三日后正午送黄金5000两、明珠500粒、玉璧50面，西行50里，自有人持极乐之星与君交换。珠若不明，璧若有瑕，衣若不成，则极乐之星一去永不复返也。 下面自然没有剧名，只是画着个千手千眼的观音的佛像。武青天悚然说：单指一粒宝石就值得了这么多东西吗？这个人他疯了吗？ 秋瓷王 说：没有疯。 武青天说：怎么， 王爷，您难道答应他了？ 正是。 武青天倒抽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其实在下等也可为王爷将那宝石夺回来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眼见到秋瓷王要将这些可以买下一个城池的财富送给别人，他的胆子就忽然大了。可是秋瓷王却叹道： 小王也并非不信各位没有夺回宝物之力，怕的只是对方知道立刻瞎宝而逃，天下之大，却叫小王再到哪里去找的。 他苦笑着接着说： 是以小王宁可牺牲一些财物，只要将极乐之星得回来也就罢了。 楚留香沉吟道：王爷的意思是想要我等在三日后的正午将明珠白玉送去跟他交换吗？ 不错呀。小王虽然一心守约，却又怕他们得到了这批财物之后反而食言背信。各位若肯为小王去一趟，那小王就放心了。 楚留香一笑：在下等义不容辞，王爷只管放心。 姬冰燕忽然淡淡地说： 以在下看来，王爷将东西送去，他们只怕已经不肯交换了。 秋瓷王听到这儿悚然变色说： 为什么？ 姬冰燕说： 他们见到王爷既肯交换，自然也就会想到那极乐之星的价值还在这批明珠和白玉之上，他们的条件也就必定变得更高。 秋瓷王面色凝重，沉默了许久，勉强一笑： 他们绝不会这么做的。 姬冰燕说： 为什么？ 这极乐之星在小王眼中其价值虽然无法以世俗眼光去估计，但是若是留在他们的手中，却最多也只不过能值黄金5000两。他们既已平白多得了明珠500粒、玉璧50面，又怎么会再改变主意呢？ 姬冰燕目光炯炯，又说：王爷却又为何将这极乐之星瞧得特别的重呢？ 这自然是个秘密。这个秘密普天之下只有本王一个人知道。 姬冰燕不再问，帐篷外忽然传入了一片托马嘶鸣之声，其声仿佛甚哀。姬冰燕豁然站起来说： 我去瞧瞧。 这凄凉的悲思声竟使得每个人的心情都沉重起来。秋瓷王手里已经端起了金杯，这杯酒却始终喝不下去。吴白云也忍不住站起来，皱着眉说： 怎么，托马叶斯莫非有变吗？ 他匆匆跑出去，不想恰巧迎上了大步走回来的姬冰燕。吴白云说：外面可发生了什么事？姬冰燕脸色有些发青： 没有事。 若是无事，托马为何夜思？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个朋友。 什么？吴白云愣住了。朋友？畜生也有朋友？ 姬冰燕冷冷地说： 哼， 有的人连畜生都不如，却也有朋友，是吗？ 他再也不理愣在那里的吴白云，走回到了座上。除了楚留香和胡铁花，对任何人都不愿理睬，显见他现在的心情不佳。楚留香已经凑过来悄声说： 你是说石头？ 姬冰燕的脸色沉重说：楚留香也紧张起来说： 发生什么事了？他走了。 啊，走了？真的走了？ 不但他走了，王冲也走了。 什么？难道是王冲把他带走的？ 正是如此。 那为什么不去追？ 不必追。 为什么？姬冰燕默然了半晌，缓缓地说： 石陀既然跟他走，其中必有缘故。我们纵然是追着，他也必定不会回来。 何况我早已经答应过他，他要走时， 我是绝不阻拦的。 楚留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这真是个奇怪的人。 你真的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来历吗？楚留香想到方才王冲凝住着石陀的神色，他皱着眉说： 那王冲来历显然也甚是神秘。 你想，这两个莫非早就认得吗？姬冰燕却扭过了头，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的话。楚留香叹了一口气，知道他做出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就在这两个人窃窃私语的时候，秋瓷王也在拉着胡铁花问东问西，只有琵琶公主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楚留香。楚留香咳嗽了一声，笑着说： 在下等酒已足，饭已饱，王爷也该安息了。 他正想赶紧结束这长夜之宴，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忽然大乱，马嘶人喊，脚步奔腾，接着就有人惊呼道： 火呀火呀，有人放火。 秋瓷王变色道： 什么？莫非又有刺客？各位快出去瞧瞧。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胡铁花已经跳起来冲出去了。楚留香皱了皱眉头，刚想说莫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谁知道姬冰燕已经不由分说拉着他就冲出去了。外面的情况倒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乱， 秋瓷王的麾下显然都是百里挑一、能征善战的武士，遇到变故发生，虽然沉不住气，也不至慌了手脚，但四下的火势却着实不小。四下的林木和武士们宿夜的帐篷已大多燃起来了，栏中的驼马也有些已经窜出来了。此刻这些武士们多数在忙着救火，少数赶着去追驼马，秋瓷王驻节的帐篷反而没有人守卫了。姬冰燕窜出去拉住一个人厉声说： 王爷帐外守卫的人呢？ 那个武士瞪着眼睛满面惊慌，竟听不懂中土的方言。幸好另外一个人已经跑过来躬声说： 小人们知道王爷帐里都是武林豪杰租客，保护王爷的安全呢。 姬冰燕缓缓地放开手，冷冷一笑： 好， 哼，好个调虎离山之计呀。 楚留香说： 那 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要拉我出来呢？姬冰燕笑了一声说： 我拉你出来，那正是为了好让他们唱戏。 你是说吴？ 哼，你们在留意王妃公主，我却没有。 那么现在 我去找小胡，你去看戏吧。 他身影一闪，就像一杆枪似的就窜出去了。 楚留香摇了摇头：唉，姬冰燕，这个人的心要是软一些呀，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 楚留香绕了个大圈子，才又绕回到秋瓷王的帐篷，他嗖的就窜了上去。这特制的帐篷上竟像是有很多补丁，那是气窗。楚留香轻轻地掀起了一个，悄悄地望下去，只见秋瓷王手里还拿着那杯酒，酒却已经被他抖出去了。琵琶公主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身旁。吴白云忽然回头说： 都走远了。 苍吴青天微微一笑，长剑出了鞘。秋瓷王探声说： 两位，两位千万不要出去。小王。 话没有说完，雪亮的剑 此刻已经指着他的鼻子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